孝平皇帝上。元始元年春正月，王莽讽益州，领塞外蛮夷，自称越常侍崇义，显白至一，黑至二。莽白太后下诏，以白至建宗庙，于是群臣圣臣莽功德，至州城白至之瑞，周公即身在而托号于周，莽夷赐号曰安汉公，亦互酬爵邑。太后召尚书具其事，莽尚书言：臣与孔光、王顺、甄封、甄邯共定策，今愿独调光等功赏，寝至臣莽，勿随备列。甄邯白太后下诏曰：吾偏吾党，王道荡荡，君有安宗庙之功，不可以骨肉故，必隐不扬，君其勿辞。莽复上书，故让硕嗣，称疾不起。左右白太后以勿夺莽邑，但调孔光等，莽乃肯起。二月丙辰，太后下诏以太傅博山侯光为太师，车骑将军安阳侯顺为太保，皆一封万户。左将军光禄勋封为少傅，封广阳侯，接受四府之职。侍中奉车都尉韩封城阳侯，四人既受赏，莽尚未起，群臣复上言：莽虽克让，朝所宜章，以时加赏，名众员工，无使百僚源源失望。太后乃下诏以大司马、新都侯莽为太傅，干四府之事，号曰安汉公，一封二万八千户。于是莽为惶恐，不得已而起，受太傅安汉公号，让还一封事，云：愿须百姓加己，然后加赏。群臣复政，太后诏曰：公自欺百姓加己，是以听之，其令公奉赐皆备故。百姓加己人族，大司徒、大司空以闻。莽复让不受，而谏言褒赏宗室群臣，礼故东平王云太子开明为王，又以故东平司王孙成都为中山王，奉孝王后，封宣帝儿孙信等36人皆为列侯，太仆王运等25人皆赐爵关内侯，又令诸侯王公、列侯、关内侯无子而有孙，若同产子者，皆得以为嗣。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爵者，复其属。天下立比2000石以上年老致仕者，三分故禄，以一与之，终其身。下及庶民官寡，恩泽之政无所不失。莽既媚悦利民，又欲专断，知太后老厌政，乃讽公卿奏言：王者立以公赐千至2000石，周部所举茂才一等吏，率多不称，宜接见安汉公。又太后春秋高，不宜亲行小事，令太后下诏曰：自今以来，为封爵乃以闻，他是安汉公四府平爵，周牧2000石及茂才吏出除奏事者，则引入，至尽属对安汉公，考故官问新职，以知其称否。 于是莽人人言问，密制恩义，后加赠送，其不合旨，显奏免之，全与人主谋矣。至西河关，至二千担。下五月丁巳朔，日有食之，大赦天下。公卿以下，举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。王莽恐帝外家卫士夺其权，白太后前哀帝立，被恩义，自贵外家丁父，挠乱国家，即为社稷。今帝已幼年，复奉大宗为成帝后，移民一统之意，以借前世为后代法。六月，遣贞丰奉喜寿，即拜帝母卫姬为中山孝王后，赐帝舅卫宝、宝弟玄爵关内侯，赐帝女弟三人号曰君，皆留中山，不得至京师。扶风公曹申屠纲以直言对策曰：臣闻成王幼少，周公摄政，言听下贤，君权不宠，动顺天地，举措不失。然近则少公不悦，远则四国流言。今圣主实免强保，即位以来，至亲分离，外戚渡隔，恩不得通，且汉家之志，虽任英贤，有远姻戚，亲疏相错，度色渐稀，诚所以安宗庙重社稷也。以极遣使者征中山太后，置之别宫，令时朝见，又召冯魏二族，才与冗职，使得执己亲奉素位，以益患祸之端，上安社稷，下权保富。莽令太后下诏曰：刚所言辟经妄说，违背大义，罢归田里。丙午，封鲁顷公之八世孙公子宽为包鲁侯，奉周公嗣。封包成君孔霸曾孙君为包成侯，奉孔子嗣。诏天下女徒以论归家，出故山前，月三百，父真父相一人，大司农不成十三人，人不一周，劝农桑。秋九月，赦天下徒。二年春，黄之国献犀牛，黄之在南海中，去京师三万里。王莽欲耀威德，故后为齐王，令遣使贡献。越西郡上黄龙游江中，太师光、大司徒公等咸称莽功德比周公，宜告辞宗庙。大司农孙宝曰：周公上圣，少公大贤，赏友友不相悦，著于经典两不相损，今风雨未时，百姓不足，没有一事群臣同生，得无非其美者，使大臣皆失色。真韩及时惩治罢役者。惠保遣立营母，母道病，留帝家，独遣妻子。司隶陈崇合奏保，事下三公集训。宝对曰：年七十，被貌恩衰，供养迎妻子如章。宝作免，终于家。帝更名看。三月癸酉，大司空王崇谢病免，以避王莽。下四月丁酉，左将军贞丰为大司空，右将军孙建为左将军，光禄勋甄韩为右将军。 立代孝王玄孙之子如意为广宗王，江都翼王孙须夷侯公为广川王，广川惠王曾孙伦为广德王。少封汉兴以来大功臣之后，周贡等皆为列侯及关内侯，凡117人。郡国大旱，黄青州尤甚，民流亡。王莽白太后，一意增练，颇损善，以示天下。莽因上书愿出钱百万，献田30顷，赴大司农助己贫民。于是公卿解募效焉，凡献田宅者230人，以口腹贫民。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，宅200区，以居贫民。莽率群臣奏太后言：幸赖陛下德泽，见者风雨时甘露降，神之声名夹诸草，家和修征同时并至，愿陛下尊帝王之常福，赴太官之法善，使臣子各得尽欢心，被供养。莽又令太后下诏不许，没有水旱，莽折素食，左右以白太后。太后遣使者召莽曰：文公蔡食，忧民深矣。今秋幸熟，公以食食肉，爱身为国。六月，陨石于巨鹿二。光禄大夫楚国公胜、太中大夫琅琊秉翰以王莽专政，皆起骸骨。莽令太后册诏之曰：朕民以官职之事凡大夫，大夫其修身守道，以重高年，皆以优礼而遣之。梅福之王莽必篡汉座，一朝弃妻子去，不知所知。其后有人见伏于会稽者，便姓名为吴氏门族云。秋九月戊申会，日有食之，设天下图。遣执金吾、号陈茂、玉税江湖贼程仲等200余人，皆自出。宋家在所收拾，众喜云扬，赐公田宅。王莽欲越太后以威德制胜，易于前，乃讽单于，令遣王昭君女须补居次云入侍太后，所以赏赐之甚厚。车师后王国有新道通玉门关，往来插进，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之，车师后王孤钩以当道供给使者，心不便也。普欲分明其戒，然后奏之，召孤钩使正之，不肯细之。其妻谷子邹谓孤钩曰：前车师前王为都护司马所杀，今久系必死，不如降匈奴。即持突出高昌壁入匈奴。又去胡来王唐兜与赤水羌朔相扣，不胜，告急都护。都护但亲，不以时救助。唐兜困急，怨亲，东守玉门关，玉门关不纳，即将妻子人民千余人亡降匈奴。单于受至左路离地，遣使上书言状曰：臣谨已受。召遣中郎将韩龙等使匈奴，责让单于。单于叩头谢罪，执二虏还复使者。召使中郎将王蒙待于西域鄂都奴界上，单于遣使宋因请其罪， 使者以闻，莽不听。召会西域诸国王，陈军斩孤沟、唐兜以示之，乃造设四条。中国人王入匈奴者，乌孙王降匈奴者，西域诸国配中国印绶降匈奴者，乌桓降匈奴者，皆不得受。前中郎将王俊、王昌，副校尉真父王寻使匈奴，颁四条与单于，杂韩封，复单于令奉行。因收故宣帝所为约束封韩桓。石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，因使使者以讽单于，以上书木化，为一名，汉必加厚赏。单于从之，上书言：幸得被藩臣，窃乐太平盛治。臣顾名能治牙司，今仅更名曰治。莽大悦，白太后，遣使者答谕，后赏赐焉。莽欲以女佩帝为皇后，以固其权。奏言：皇帝即位三年，长秋宫未建，掖庭应未充，乃者国家之难，本从无嗣。配娶不正，请考论五经，定娶后礼，正十二女之意，以广祭祀。博采二王后及周公孔子氏列侯在长安者嫡子女。世下有司，赏众女名。王氏女多在选中者，莽恐其与己女争，即上言：身无德，子才下，不以与众女并采。太后以为至诚，乃下诏曰：王氏女朕之外家，其勿采。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尚书者日千余人，公卿大夫或一庭中，或伏醒户下。闲言：安汉公圣勋堂堂若此，今当立后，奈何独废宫女，天下安所归命？愿得宫女为天下母。莽遣掌吏以下分布小指公卿及诸生，而尚书者愈甚。太后不得已，挺公卿采莽女。莽复自白，以博选众女。公卿正曰：不以采诸女以二正统。莽乃曰：愿献女。